第183集，外传甜心18。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浴室里传来了水声，罗瑞去他爸妈房间找了他爸新的内裤和睡衣，放在了浴室门口。 子娇，我把换洗衣服放外面了。 好。 罗瑞把耳朵贴着门板，当然什么也听不出来。他克制着闯进去的冲动，拿上换洗衣服，灰溜溜地下楼洗澡去了。他洗澡向来很慢，尤其是秦子娇在，他恨不得把皮肤搓掉一层。等他把自己洗得香喷喷地回到卧室里，他发现秦子娇已经靠在床上看手机了。最让他眼睛发直的是，秦子娇上半身什么都没穿，下半身藏在被子里。那宽厚的肩膀和明显壮实了一些的胸膛，让秦子娇少了几分少年的青涩，多了几分男人的性感。 你怎么没穿衣服？ 罗瑞看到他给秦子娇准备的换洗衣服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。秦子娇放下手机，脸色不太好。 是谁的？ 啊？ 衣服是谁的？客厅摆着你爸的照片，他看上去没有比你高大多少，那衣服却是我的尺寸。你给我拿的是谁的衣服？ 秦子娇直勾勾地看着罗瑞，眼神有些阴沉。 是我爸的呀，都是干净的。你放心吧，客厅摆的是我爸年轻时候的照片，他现在比那个时候胖了一倍，衣服都只能定制或者买大码，所以那些买大了的他都没穿过。 秦子娇怔了一下，僵直的肩膀顿时放松了下来。 哦，是吗？把衣服拿过来吧。 罗瑞搔了搔头发，有些不解，拿过衣服递给秦子娇。秦子娇刚要伸手去接，罗瑞突然把衣服收了回去，露出狡黠的笑容。 你该不会以为衣服是我的什么前男友的吧？ 秦子娇垂下长睫毛，遮掩自己的情绪。 没有。 那你刚才的反应可真不对劲儿啊。 罗瑞绕到床的另一边跳了上去，坐在秦子娇对面，笑嘻嘻的。 说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哎，你不说我就不把衣服给你了。 我说没有。把衣服给我。 你没说实话。 我数三下。 罗瑞扭身就要下床，秦子娇猛地扑了过去，长臂一伸抓住了罗瑞的脚踝，猛地将他拽了回来，俯身压在了他的身上。罗瑞尖叫了一声，随即哈哈大笑，一边挣扎一边把衣服扔到床下。秦子娇一手攥紧罗瑞的两只手腕压在了头顶，用身体的重量压住他乱蹬的两条腿。待罗瑞不能动弹的时候，两人才尴尬地发现秦子娇什么都没穿。气氛一时变得暧昧无比，罗瑞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忍不住朝下看去。秦子娇一把捏住他的下巴，用力堵住那柔软的唇瓣，还惩罚性地轻咬了一口。罗瑞从喉咙里发出含糊的抗议，身体不安地扭动着。 别动了。 你没穿衣服啊，是不是很不好意思？要不人家脱了陪你好不好啊？ 秦子娇气乐了，忍不住掐了他大腿一把。罗瑞痛叫一声，想笑又不敢笑。秦子娇静静看着他。 你有前男友吗？ 现在才想起来问。 有没有？ 没有，你可是我的初恋。 罗瑞说完甜笑起来。秦子娇看着罗瑞的眼神极其复杂，他说不上心里的喜悦和担忧究竟哪一个更重。再这么下去，他会不会……他烦恼地扒了扒头发，坐了起来。 怎么了？你不高兴吗？虽然我没什么经验，你也没有啊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 不会。 罗瑞蹙了蹙眉，感觉哪里不太对。男人对配偶的占有欲是与生俱来的， 虽然 gay 没什么处女情节，可听到初恋什么的，多少会觉得高兴吧。至少他就会高兴。但秦子娇的反应居然是好像挺烦恼的。都没经验，谁嫌弃谁呀？秦子娇趁机拿过了衣服。罗瑞刚要去抢，秦子娇抓起枕头拍在了他的脸上，快速地换起衣服。罗瑞赶紧把枕头扔开，刚好来得及看秦子娇穿上内裤。那一点都不含糊的家伙弹了一下，就被布料盖住了。罗瑞在那一瞬间又想把秦子娇扒光了，想得简直抓心挠肺。秦子娇看着他那副渴望的表情，终于忍不住笑了。他握着罗瑞的后脖梗，在罗瑞耳畔轻声说了一句： 色鬼，看够了没有？ 罗瑞感觉心脏都要炸了，他几乎是不加思索地开口： 没有。 秦子娇把被子盖到他头上， 赶紧睡觉。 罗瑞失望地扒拉下被子，凑到了秦子娇身边。秦子娇张开胳膊，罗瑞赶紧钻进了他的怀里，鼻尖顶着秦子娇的胸膛，细细嗅着那清爽的味道。虽然他和秦子娇之间总有这样那样的矛盾，可恋爱的甜蜜和喜悦拥有难以形容的魔力，让他哪怕遭遇再多阻碍也甘之如饴，只为了夜深人静时那样静静地抱着自己喜欢的人，享受着令人满足的温暖。秦子娇轻轻亲了亲他柔软清香的头发，眼神中透出一丝连他自己都未能察觉的温柔。两人交颈而眠，美美睡了一觉。第二天一早，罗瑞先醒了。他习惯早起，平时早该起来洗漱保养做早餐了，可旁边躺着秦子娇，光是那张脸就够他看一整天的，根本舍不得起来。他盯着秦子娇那完美的眉眼看了好久，还偷偷摸了几下，眼看着都快八点了才恋恋不舍地起床。他起来的瞬间，秦子娇就睁开了眼睛。罗瑞洗漱完毕去厨房做早餐，等他把早餐端上桌，秦子娇是恰好下楼了。罗瑞露出灿烂的笑容： 起来了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 考完试之后经常一觉睡到中午，现在感觉觉已经补得差不多了。 我当初高考完也是这样，恨不得把过去所有缺的觉都补回来，但是没几天就受不了了。 罗瑞招了招手： 快来吃早餐。 秦子娇到餐桌前一看，罗瑞在早餐上着实花了一番心思。爱心型的荷包蛋上摆着用萝卜条做成的笑脸，昨晚上的一点米饭和海苔搭配着做成了熊猫型的饭团，黄瓜切成竹子的形状放在旁边，炸肉丸子用剩菜包边，拿牙签串好，一簇簇的像捧花。奇异果和西红柿切成了红花绿叶，麦芽粥里零星飘着几瓣食用玫瑰，让人只是看一眼就极有食欲。罗瑞邀功地看着他： 可爱吗？ 秦子娇点点头： 可爱。 我还有好多创意没有施展呢，有时候一个人我都随便吃点，你在就不一样了。你在的话，我可以每天都做不一样的。 做得这么好看，都不舍得吃了。 吃吧，我都拍照了。 罗瑞说着晃了晃手机： 上次有个编辑想给我做的早餐出书呢，不过我觉得这些都还不够好，正在积攒图片。 很好啊。 罗瑞很高兴，一脸幸福地看着秦子娇吃早餐。吃完饭，秦子娇要回去了，罗瑞拽着她的胳膊撒娇： 今天陪我吗？ 家里还有事。 那明天呢？ 明天说不准。 罗瑞失望地撅起嘴： 暑假很长，我会陪你的。 秦子娇揉了揉她的小卷毛，罗瑞点点头： 其实下个星期是我的生日，我想在家里开 party， 你带瑶瑶一起来玩吧。 好啊，想要什么礼物？ 随便。最想要你。 罗瑞咬着嘴唇笑了笑，秦子娇淡笑一下， 那我自己挑了。 嗯， 我走了。 秦子娇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。 啊，我还没有亲你。 罗瑞赶紧扑上去，踮着脚在他的嘴唇上嘬了一口。秦子娇搂住他的腰，重重地回吻了一下。罗瑞满足地舔了舔嘴唇。秦子娇看着那截粉色的舌头晃了一下，又钻回了嘴里，只觉得一阵气血翻涌。他赶紧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